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还有6-7级的阵风，但总的趋势是风力逐渐减小，空气清新，能见度非常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天气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气温13到10摄氏度。再来介绍一下生活气象的情况。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可以达到4级左右，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哲学是思考者永恒的话题，哲学当中存在哪些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它们，为什么它们需要解决呢？哲学的本质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哲学世界，分享两本新书，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这两本书都是哲学的入门读物。做哲学探讨和辩驳88个哲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实验，追溯了人类对哲学中的6个核心问题。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现在我们一起进入哲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主题呢是要谈一谈哲学。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有一件和北京电台有关的也和阅读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啊，先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创新融合，传送经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在上周六啊，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作家出版社懒人听书共同协办，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承办，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电台、作家出版社懒人听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首都版权产业联盟等机构的多位重磅的嘉宾出席了这次活动。北京电台王秋总编辑、李健副台长、作家出版社严慧副总编、懒人听书王文峰总监等等的与会领导携手登台，共同启动了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的首发。那么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不仅呢会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 新闻广播、故事广播当中播出，还将在懒人听书 APP 上首发，喜马拉雅、当当云阅读、掌阅还有蜻蜓 FM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也将相继上线。详情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阅酷时光 FM。 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过后呢，来介绍今天做客的嘉宾朋友，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学者，也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也是书评人王明博士，今天又和大家来见面了。今天大周一的，我们来谈哲学。 谈哲学，大家千万别头疼。特别感谢刘莎在我们今天的片花中的配乐，非常的轻快，这就符合我们今天谈哲学的基调。我们希望今天的哲学是让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跃跃遇事，想要去行动。哲学其实真的不应该让我们想起来就头痛 啊！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王明博士，我觉得哲学这个词呢，我们从上学的时候，从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两个字儿就不时的蹦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但是大家有没有走心的？其实您自己想想，你有没有走心？因为听到哲学两个词儿，就想到啊，这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该思考的问题。这是啊，谁该思考的问题，跟我远着呢。我先算一算我今儿这考试我能不能过关，或者明天啊，我这个工作啊，我能不能让领导满意，然后再想一想，抽个空还想一想今儿中午我吃什么，好多的外卖平台等着你。所以哲学这个词虽然很早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啊，摸着自己的心说我有没有仔细的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呢？其实能够说思考的人并不是很多，我相信是这样的。 就像刚才刘莎说到的关键字，思考。当你开始思考的时候，其实哲学已经上身了。哲学这个词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以前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一个舶来品。 没错， 我们可能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对世界道理和运行规律的思考并不太叫这个词，所以当这个词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和它有点格格不入，它似乎是一个外来物体。我们想到的哲学更多想到的是西方哲学，哲学家的代表，包括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但实际上哲学如果用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这本《做哲学》中呢，有这样一个对哲学的定义。这个定义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这个定义在书的第三页边边上啊，有一个名言是来自伏尔泰的，对真理的发现和对善的实践是哲学最重要的两个目标。虽然他讲的是哲学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好的定义了什么是哲学，真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如果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生活中想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我的工作到了年底，业绩有没有达标？这是实际层面的事情。但是经常你想着想着，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然后你想着想着就到下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要工作？想着想着到下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要活着？生活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逐渐进入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听上去后面的问题有点虚无缥缈，但是没有对前面问题的解答，后面的问题你就很难解决。比如说我工作上遇到了困难，但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人生啊，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要活着。就像前一阵的一个著名的谐星，很年轻，叫李岩，我记得，对吧？他说一句话叫人生不值得，人间不值得。这句话其实看上去是短短几个字，它代表了一种人生哲学和态度啊。如果你对很多事情你都觉得不值得，你已经有个价值判断了，这个价值判断就会影响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去做很多选择。我举个在做哲学中的很有趣的小例子啊，就是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今天我和刘莎我们选择来上这个节目啊，究竟有多大程度是自由意志决定的，还是我们已经被决定了？ 我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读者朋友来说一说，在我们做这个书之前，我会充分的征求一下汪明博士的意见。就是你觉得这个书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给读者做推荐？那么在推荐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同类化的书籍啊特别多，我们往往呢在给大家介绍过一本书之后，因为有的时候你别看它都是同类化的书，但是这个书它往这边说，那个书往那边说，很多朋友拿到书以后说，哎，我到底该站哪边，左边还是右边呢？所以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比如说像今天啊，带来了两本做哲学的两本哲学的书籍，一本呢叫做做哲学，另外一本呢叫做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两本书都是哲学的入门书籍，但是呢它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了哲学。一个呢更多的是理论和实践，而另外一个呢更是谈到的啊是那些哲学家的生平，让我们来通过这些哲学家 的生平来了解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理论诞生的一些根源。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来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哲学的两本书，更重要的一点呢是汪明博士，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特别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两本书怎么样？他说这两本书特别好。 嗯， 所以他是自由的。我说了这么半天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他是自由的。 刘沙用了很大段的论证来论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选择书的时候啊，包括我对这本书的看待，我们是自由自发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待。我们相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有自己的态度观点，包括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那有些人呢是决定论的，这个决定论就是，那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啊，比如说下一秒什么念头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都控制不了，那我有多大程度在控制我的生活。我举个更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决定论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科学在研究什么？科学在研究因果，对吗？就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科学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觉得似乎是有决定论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一个电子发生了一个什么运动，最终又导致了后边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对这种因果 链条的研究，就让很多人觉得啊，机械的决定论就是一定是前面发生了什么，后边才有什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在科学界相对来说我们容易接受，但是 循证嘛， 进入人类世界这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出现病因就出现结果，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如果我做了一件坏事情啊，我伤害了流沙，那如果我是个自由意志论的人呢，我就会感到非常愧疚，因为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怎么能做对不起流沙的事情？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如果一个有因果了就砸了锅，那么我们大家很多知道，有些宗教里面说啊，有因有果，就我肯定上辈子我欺负了汪冰博士，所以到这辈子他到这儿来混账来了，我饶了挨欺负，我还是活该。 对，所以我现在做的不是伤害你，我是替天行道，好不好？ 对，你替天行了。 这个事儿说上去挺可笑，其实不是啊。在做哲学中呢，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专门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如果啊，我和流沙一起来到一个教室里，我们每个人有人看到了说一篇文章是倾向于认为决定论，就一切都是有因果决定的，所以我们能做的自由选择几乎是没有什么的。 哎呀，这样的人他们一定非常守秩序。 嗯，这样的人对他们守秩序，但是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啊。当然如果流沙拿到的那个是鼓吹自由意志论的，你就发现这两个人在后边如果有机会作弊的话哈，这个决定论的人他遵守了什么秩序呢？遵守了一个秩序，就是我的行为不由我决定，但是他破坏了一个秩序，就是他会去作弊，他会把作弊解释成这是另外一个秩序，就是刚才流沙说的，他不怪我呀，他不是因为我，他是因为前面有原因的，所以我想作弊我不用承担结果，因为我是被决定的。而自由意志论的人呢，看了这篇文章他就会想，我要作弊那我就不是个好人了，我是好人和坏人的前提是我有选择成为好人和坏人，如果要连这个选择都没有，那怎么来评价我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哲学很多朋友觉得非常头痛啊，也是特别难以理解的。突然想起来坊间的两个段子啊，汪明博士你也一定都听到过，特别简单。第一句话，某某某他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所以他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管某某某是闺女啊，是女婿啊，是丈夫啊，还是儿媳，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啊，就是别人活着啊，人家是。你为了人家是吃饭为了活着，到你这儿你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去细想，这都是非常深刻的。 对，这两个说完了，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活着的意义就是提醒别人不要活得和自己一样。其实这里面都有人生的哲学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哲学是思考者永恒的话题，哲学当中存在哪些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它们，为什么他们需要解决呢？哲学的本质和目的又是什么呢？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哲学世界，分享两本新书，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这两本书都是哲学的入门读物。做哲学探讨和辩驳88个哲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实验，追溯了人类对哲学中的6个核心问题。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现在我们一起进入哲学世界。哎，今天呢，我们是非常轻松的进入到了这个哲学的世界。首先呢，是片花的配乐非常轻松，然后我们说到哲学，说的大多都是坊间的段子。 嗯， 所以哲学其实离每一个人并不遥远。 对，我们刚才讲到了，您认为您的人生、您的选择是被决定的呢？还是你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这其实决定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您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对待一些事情，您会觉得要去努力改变吗？还是觉得这本身你要不要努力已经是被决定的？这都会影响你对待一个工作的态度啊。如果你对待人生是觉得有自由选择的，你的感觉可能就像刚才流沙在片花中选择的背景音乐跃跃欲试，因为我觉得，哎，生活我可以去改变一部分，可以去控制一部分。而有被决定的就觉得，那我其实就等老天的信号就行了，我要不要离职这件事情，这不是由我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到点儿可能我会被决定的去向老板提出辞呈或者怎样。当然如果说的更极致一点呢，这还会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评判。我刚才讲到了啊，人的好坏，如果人都是没选择的，你凭什么评论人家的好坏呢？如果一个人英勇地救了一个小朋友，那如果根据决定论，他是被决定的，所以不是勇敢，不是英勇，就像一个磁铁吸了一个铁片一样，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这是正面的例子啊。反面例子就是啊，书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也想问问流沙，如果呢，我们都是这个相当厉害的机器人工程师啊，在书的170页，然后呢，我们编成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他后来杀了一个人，然后警察就找到我们， 这人不是我杀的。 哎，警察就找到我们说，我们要不要为机器人的行动负责任？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两方意见，有人可能就辩护说，机器人他出厂之后，我设计完之后，他就有相对来说自己选择的权利，就是自由意志，所以他要为自己选择负责。但也有人说，这机器人是你编程的。你编程你就要对程序负责任， 没错呀，你是他的监护人呢， 对，你就成为他的监护人了。所以到底要不要你来负责呢？其实这个机器人啊，我们往下说一步，这不就是人类吗？人类有一部分已经被编码了，就是我们的基因，还有一部分是环境的影响。那我们有多大程度上是有自由意志的，多大程度上是被编码被环境刺激所决定的，那就是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经常问的问题。哎，您觉得这个天生的决定性有多大呢？啊，还是后天养育的结果呢？我们有这个改变的机会吗？我们有自由意志吗？所以其实自由意志这个事情啊，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在比如说西方的很多法律是判例法，对吧？就要陪审团。 嗯， 这个时候律师就有很大空间了。比如说我要跟别人说，我说，哎呀，这个汪斌啊，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他是被环境激发的，你说在那个状态下谁能控制住自己呢？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个太太把她的先生给阉割了，那好像是挺多年之前的，然后辩护律师就辩护他在那个时候暂时是精神神志不清醒的。 哎，对，你有没有发现啊，汪斌博士，你是做心理学研究的吗？很多的一些这个重罪啊，尤其是国外的一些重罪，他们在判定这个病人是否什么病人，这个人是否有罪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的精神是否正常的。 嗯， 所以其实很容易就能说自己精神不正常，是吗？ 所以在这个西方啊，你会发现像流沙说的这个问题就被大家非常非常关注，就是人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用精神不正常或者精神暂时的失智来作为他错误行为的辩解。 对， 我看到有太多的成功的律师啊，都是编造出了很多很多的疾患，就是在特定情况下。所以这个作者呢，后来都说以后会不会有烤肉恐惧症啊？比如在烧烤的时候把人杀了，我感觉啊，是因为他对烤肉很恐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证明这个人不是自由意志做的这个决定，而是受环境的 激发，或者是比如从小他受尽了各种虐待，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有情可原的，这个其实依然是一个在被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讨论哲学很重要，因为它影响了你很多的善恶是非的观念和判断，这些判断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比如说那我和刘莎是同事的话，我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自由意志的人，就像刚才我们的逻辑倒过来，那我就会觉得刘莎是故意伤害我的，如果是决定论的人呢，那在我这个角度，我可能就会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情非得已的部分，或者说是不由自主的部分，那可能是什么。当然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就很有趣了，我们是个中庸文化，对不对？我们倾向于把两个极端调和在一起，所以可能有些是被决定的，而有些呢可能是受环境激发的。 但是我想有一点啊，随着现在科学的进步啊，在科学的发展下，有些哲学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和解答。汪明博士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谈到过啊，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比如有的人天生就胆大，有的人天生就胆小，有的人呢可能呢比较容易呢有爆破性，但有的人呢可能耐力特别强，这是基于他在没有变成人类之前啊，但和变成人类之后那个初始的阶段啊，他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一天啊，基因检测的技术非常发达了，当你去犯什么罪，当你犯了什么罪下给你量刑的时候，或者说判定你有罪没罪的时候，我就先做一套基因检测。那么如果你本来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啊，基因携带特别多的人，那么可能你的罪呢就稍微轻一些。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你的基因携带的少的人的话，你又干了一件这样的事儿的话呢，那么就可能呢会有不同的认定。我觉得其实科学的发达帮我们对了解哲学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考量的。所以作为医学专业的汪冰博士，又学精通心理学的汪冰博士啊，你对于刚才这个说法有着怎样的考量？ 其实你的这个说法呢在书中啊还真的被讨论了，就是在自由意志这一章，在这一章的186页就说到了，有些人发现可能某些基因呢和未来的冲动犯罪行为可能是有关系的。 没错， 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让怀孕带有该基因的胎儿进行一些基因检查啊，然后提前呢把这些可能会制造麻烦的胎儿就是通过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给停止妊娠。 这个时候又添加到一个新的问题了，复杂的问题，就是伦理学。 对，或者说有人还说，那现在其实人工的辅助生育技术很发达了，我们别等到胎儿那步了，我们能不能更提前的筛选，就是在体外受精或者说在试管中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受精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筛查它会不会携带这样的基因。 所以现在有一个更深刻的哲学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有没有权利改变别人的生活？ 太对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决定论的方式来预测他的人生？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改变你认为是对的，他的结局或者说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还是正确的吗？你能不能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负责任呢？ 对，或者说你觉得的善是不是就是所谓真正的至善，你认为的坏基因是不是绝对就是坏基因？因为我们还相信自然界的存在就是以多样性来最终让自然得以维持现在的繁盛的，那我们以人类的眼光去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基因可能和犯罪率高有关系，但这个基因也许还和别的优势特性有关系。 汪明博士你信不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连续的听了咱俩的一串话以后咱们放再轻松的音乐，大家都得会想一想哲学，哲学哦，哲学。 关键是大家为什么不轻松不淡定了呢？它动摇了我们生活的根基，动摇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如果您感觉到了这个，那要恭喜我们两个成功了，对不对？其实哲学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重新审视你的人生，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反思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到现在为止依然有争议的叫优生学，对吧？我们都知道法西斯希特勒是把这个优生学进行到极致 了， 他就要抚育出纯粹的啊，这个德国血统的日耳曼民族的人类，但是这会带来什么？这可并不是由人类的主观意志能够决定的，而且是当基因检查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会吐一口唾沫送去做商业的基因检查，知道自己的血统可能是蒙古人啊，还是其他的血统啊，来自中国南方啊，中国北方啊等等，但是这未来就有可能带来一个基因歧视。那你携带有这种危险基因，我们要对你另眼相待。如果你的雇主知道你有这样的基因，可能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刚才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再拿来讨论的话， 可能有的人的认为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像一张没有被冲洗的底片，那这个底片冲洗成照片，现在很少有人，年轻人可能都不关注这个了。我和流沙生活那个时代，真的这个一个冲印店质量好不好，就会影响你冲出来的东西的这个照片是不是颜色正啊，是不是忠于底片或者我们拍照时候当时的观感。所以这个洗照片的人呢、功夫就很厉害了，他甚至通过洗印可以减少之前的底片的瑕疵。那如果是冲印过程也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作用的话，那我们这样的话把决定论把基因上升到对人的筛选，是不是客观合理的？ 如果我们把哲学放在一个大的概念当中去考虑的话，可能朋友们的思考会不是那么绕，可能能够稍微的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做了很多事儿，或者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那主要呢是为了能够让大多数的人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哲学这个问题呢，恰恰它是探讨到每一个人的个体，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每一个个体能够变得更好，能够让每一个个体有充分的自由，其实这也是哲学、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说得特别对啊，说到每一个个体呢，我就想说的一个群体，刚才流沙和我讨论到了伤害社会的人，或者我们有时候叫做犯人，或者是这个社会的罪人。如果我们抱持的是决定论的观点，我们就应该想对他多一些宽容之心，并且不是简单的用惩戒的方式，而是想到说我们有什么方式能够减少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决定论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可能要局限一下他的行为能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会发现人经常是双标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犯罪了，我们会说你看我就知道他早晚得犯罪，他就不是个好人，我早就知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决定论的观点啊，或者是一个严格的因果论，有前因就一定有后果。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你就应该对他多一些宽容，那证明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是不是？但恰恰相反，我们是这个两面派啊，在事后之见的时候就会说，你看他的人生他就是这命，他注定要犯罪，如果注定要犯罪，你不是应该有悲悯之心吗？但是恰恰在犯罪那个刹那，我们又希望他负全责。所以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讨论之中呢，就有人讲到了对于犯罪之人，他如果是受到了环境和基因的影响，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是不是应该把一些矫正来代替惩戒，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对我们身上所具备的这个特质负责任。那书中说了一个小说特别极致啊，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被送到医院去治病，因为我们认为你是因为有了心灵疾患才犯罪。但是如果你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你要被去送去监狱，因为我觉得你要为你的健康负责任，你的健康出问题了就说明你没有善待你的身体。所以在这个有趣的小说里呢，这个世界和我们现在是颠倒的。其实这就是涉及到哲学了，你怎么看待健康是不是你的责任？如果健康是你的责任，好了，你伤害健康，那你就要进监狱。那你的健康是谁的呢？是你的吗？还是社会的财富呢？完了，这说下去呢又是无穷无尽的问题。 哲学就是无穷无尽的问题。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汪冰博士一起来读哲学，两本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书籍带给大家，分别是做哲学这本书的全名是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另外一本书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放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看海，希望大家的心能够像海一样宽阔，希望大家在哲学当中别被绕进去。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轻松一下。 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分享两本新书，做哲学八十八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这两本书都是哲学的入门读物。做哲学探讨和辩驳88个哲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实验，追溯了人类对哲学中的6个核心问题。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现在我们一起进入哲学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邀请汪斌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哲学。汪斌博士，你知道当我拿到出版社啊，给我快递的书的时候啊，我翻开这两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印象当中啊，我看这么厚的哲学书，还真的是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觉得啊，这个数学题、这几何题太难做了，做了半天得十几分、二十几分，就在想学习到底有意义没有。突然发现，哦，原来哲学能够解决我这样的问题。 关于怎么做，可能很多的时候哲学帮不上忙，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应该是哲学的内容哈。关键是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做，可能很多在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小问题，对你来讲就不是很大的挑战了。 然后的结果就是发现呀，看哲学书比看几何书还难。后来发现还是看几何吧， 因为几何至少我们还可以在平面上或者在立体的想象中去想象它的形态。那哲学呢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东西啊是有超强的渗透力的，比如说空气。我们人人都生活在这个大气层中，但是往往却对之无感，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鱼生活在水中却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 我思故我在。 这个我思故我在呢是笛卡尔说的啊，他代表了笛卡尔的哲学观点，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和思维的关系是什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赶快来做做实验。其实我是特别想介绍一下这个做哲学这本书的体例，但是我想既然叫做哲学，我们就在做的过程中来了解它。我们刚才说了这书里面有88个哲学实验， 对， 其中有一个思想探究，小小的豆腐块是提醒大家，哎，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啊。现在我就问给大家，也问给刘莎，笛卡尔真的正确吗？有没有办法弄清楚啊？在书的74页，你是被一个恶魔欺骗了，或者生活在黑客帝国里，或者是在玩一个高级的虚拟现实游戏。如果你知道眼前的这些都不是真的，你会怎么办呢？真正的经验和人造的经验有什么区别呢？你如何来判断你的经验是不是人造的、虚拟的，还是所谓你认为的真实呢？那如果你能够去分辨的话，你是怎么来分辨自己不是生活在类似电影啊《楚门的世界》那种人造的世界、虚拟的现实当中，而是生活在真正的现实当中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有颠覆性的哈！想着想着你就觉得，哎，我是在做梦呢还是在活着呢？ 现在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盗梦空间。 对对对，就是在梦中我们都认为很认真。其实这问题我们在之前讲别的书的时候也涉及到了，这个对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探讨呢也是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包括思想和物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那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啊，我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功能，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但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哲学问题啊，对提醒大家是有很有好处的。我记得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中分享了高纬度思维那本书，他说到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讨论的不是事实而是解释。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是异曲同工的，就是我们所讨论的真实究竟是我们对真实的解释，还是真实本身。那说到这儿了，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在想，哎呀，我马上这个中午啊要开会了，领导让我交提案了，你们还跟我说这个，我没时间讨论世界真假，因为老板发火感觉很真哈。但其实 我先把我这个时候 先把这关 过了，空间里的工作给干完了。 但是你想想，你为什么那么害怕老板发火呢？因为你把老板发火很当真啊，你觉得他会影响到你的收入，影响到你的工资，对吗？ 对。但如果你想，这是你做的一个梦，等你醒了以后，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老板发 发什么火呀发 这就是我想说的，真的是太默契了啊！当你动摇了对这个世界根本性的看待的时候，很多事情会改变。有人就说了，那我不把老板的发火当真，这个钱可是真金白银的，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想，你现在这都是梦里得的真金白银，等你醒了以后，你可能啊，要么一贫如洗，要么你是亿万富豪，所以这点钱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啊？ 嗯、 咱们不是把大家带好的， 精神胜利法 里带。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现在就要回到实用的层面了。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或者对世界的认知，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对实际行为的改变是什么？当你能够看淡、看清和放下的时候，你会做事情的时候更加的自由，更加的投入，更加的放得开。我在想，其实当我们去看那些成功人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很关注今天谁是首富啊，其实首富本人并不是最关注财富的，因为那些市值随时可以掉几百亿、上千亿，随时也可以涨上几百亿、上千亿。他们关心的可能是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与其去向往他们的财富，不如向往他们的境界。他们的境界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和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有关系，就是关于真和假的问题。什么才是真的？那可能对每个人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不一样。但是我在想，如果你把老板的愤怒很当真，你把眼前的财富很当真，你很难成为一个大格局的人。你很难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认识生活，因为你被眼前的目标挡住了。所以我们常说那句话，有的时候目标看得太清楚，其实生活或者现实你反而是看不清的。 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做哲学，包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两本哲学的书籍，另外一本呢叫做《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前面呢，汪冰博士已经把大的格局说了，我们来说一说小的。其实啊，做一个人，有的人呢可能是伟人，有的人可能是普通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啊，去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呢变得今天比昨天要更好，明天比今天要更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在做哲学的人。那么让你变得更好啊，不论你是可以看小说啊，可以看科学，可以学习任何的一个知识，只要你能够让你变得比昨天更好，那么你就在身体力行的在做哲学。这本书不管你是全都看完了也好，还是你只翻了几页，你也是真正的理解了哲学的意义。 嗯，特别好。 而可能很多人把这本书翻了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钻牛角尖啊，那这并不是做哲学的一个真正的意义。 嗯，哲学呢就是你想钻牛角尖的时候可以钻，但你随时还可以跳脱出来看到牛角尖本身。这就是一个不停的用不同的思辨方式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产生的效果。 嗯， 刚才刘莎讲到了刷新自己，实际上做哲学这本书啊，和很多哲学书的一个不同是，很多人一说哲学，我跟别人说我推荐你本哲学书吧，他说好啊，那是讲什么的呢？他们特别想知道，比如讲的是哪个哲学家，讲的是哪个流派的思想。但是做哲学恰恰相反，作为一本在大学中会被当作哲学的通识课本或者导论的这么一本书，它其实教给你的是哲学的核心，教给你的不是菜谱，而是如何炒菜。它是教你如何炒菜，是怎么做到的呢？是通过里边的很多思想实验来让你去思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才接近哲学的本质。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不是简单对知识的热爱。 王明博士刚才说的特别好，当你想钻牛角尖的时候你可以钻，但是一定要注意，你钻完以后一定还要知道如何跳出来，这就是做哲学教给你的怎么去让你变得更加完美的一个精神。我们可以再刷新自己，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在刷新的时候不能说你刷一百次还和你第一次一样，哪怕你进步一点点呢，我也替这本书为你高兴。 说到刷新自己，我们再来做一个跟思想有关的提问也好，实验也好，在书的250页。其实这个例子或者这个问题是很经典的，叫霍布斯的特修斯之船。假如在特修斯船的船上的木板一块接一块的被陆续换掉，实际上这个船的名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模式，就是有一艘船，这艘船的船板呢被一块一块的陆续换掉，几年以后啊，船上已经没有一块任何原来的木板了。再假如原来的木板都没有被毁坏，而是好好的保存在一个仓库里，人们把原来的木板按照原来的顺序重新组装起来，现在那艘经历了连续休整的船和由原来木板组成的船并排的放在港口，那么这两艘船中哪一个才和原来是同一条船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一个艘船不断的被更换木板，直到全部都换了一遍，那它还是不是原来的船？还有一艘船被拆开了又重新组装起来， 那还是不是原来的船？这就 有两艘原来的船出现了。但如果是我，我愿意当那一艘被换了很多船板的船，因为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还有了很多的经历，我的经历也是我的财富。 我们经常说我没有办法踏入同一条河流，其实人生也是啊，我们的新陈代谢一直都在继续。刚才流沙说变得更好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换船板的事情， 没错， 对吗？因为你的细胞在更替，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今天的我和昨天已然不一样，明天和今天呢也不同。为什么我会觉得每天都相同呢？就是刚才流沙说的，我们的执念没变，我们还是这么想世界、看世界。你的身体已经改变了，但是你觉察不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变化了，你依然在牛角尖里面待着。所以，如果想到这个例子，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刷新，只是有些人在抗拒变化本身，也感受不到变化。所以，这个比喻啊，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人生的鸡汤的提醒的话，也在提醒着大家，变化一直都在。你是什么让你固守在某一个阶段或者坐标，从来不会移动？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哲学是思考者永恒的话题，哲学当中存在哪些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它们，为什么它们需要解决呢？哲学的本质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哲学世界，分享两本新书，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这两本书都是哲学的入门读物，做哲学探讨和辩驳88个哲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实验，追溯了人类对哲学中的6个核心问题。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现在我们一起进入哲学世界。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谈一谈哲学，两本书带给大家，分别呢是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以及通向哲学的后楼梯，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刚才呢我们更多的是谈到了那88个实验当中的一些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都是非常鼎鼎大名的人物。一打开这本书看到目录以后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反正都是在我上学的时候看见他们名字都发愁的名字。 都什么发怵是吗？ 对，都发愁的名字。 太真实了，真实的分享啊。所以我想这本书就是解决大家发怵的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为什么叫是后楼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的正门啊，或者寓所的正门，第一个呢，它有很多繁复的装饰，让人可能望而却步。这样一个大宅门，我进得去，我有资格去吗？ 对。 还有就是这个去的过程中，因为它可能有回廊啊，有什么，你就会被吸引，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前面的很多东西会干扰你的注意力。那后楼梯是什么意思？后楼梯是直接登堂入室的， 对， 是直接能够和哲学家去对谈的，这就是后楼梯的好处，亲切自然。那这本书呢，讲了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啊。我想说，这本书其实不是一本新书了，已经出来好长好长 时间了。这两本书做哲学都不是做哲学啊，包括这本后楼梯都不是新书，在因为引进版本嘛。 这本书的中译本其实最早呢是李文朝先生在1997年就翻译完了。 哦，引进版本已经有了是吗？这是重新后浪再出版的。 这是有3个译本，等于是这次是李文朝先生的译本呢再次出版。李文朝先生也是我很崇拜的一个 其实不是译者，他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而且他在德国啊，在这个哲学的也堪称是家乡之一啊、 嗯、 的国家的大学里呢，不仅是任职，而且还是研究哲学的一个权威。我在想，一个亚洲文化背景的人，一个非哲学的原住民，虽然我们的民族有哲学，但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啊，在德国能够站住脚跟真的很了不起啊。他翻译的这本书呢，也是文字非常的小畅，而且非常的地道。我们都知道哲学书翻译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啊，最重要的就是哲学当中的很多词汇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解认识是不太一样的，他要把人家那个词汇翻译过来其实挺费事儿的。 对、嗯、而且呢他要保证精准，因为虽然是浅近的哲学读物，但恰恰是浅近入门，如果是犯了错，那就是让人误入了歧途。所以我觉得李文钊先生的这个译本呢，因为他自己是哲学大家，我觉得这真的可以是这么享有这样一个称号啊，我们可以放心的从他的阅读中去理解哲学的原汁原味。但实际上他的这个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小时候经历过自然灾害，在陕西大荔县农村长大的，他妈妈小时候总是说，哎呀，这孩子这么弱，可能也就只能 有力气 拿起书去读书了，做不了农活。但是老天给了他语言天赋，他中英德法甚至拉丁文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肯定智商特别高，要不然整天动脑筋思考的事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思考到不想吃饭了，实在是脑浆子要爆炸的感觉。 嗯，我说这两句译者呢，是想告诉大家，第一个译者很厉害，第二个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译者给我们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会发现其实这个译者和书中的很多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我想告诉大家，人类的力量有很多种，一种是身体的力量，一种是思想和智慧的力量。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啊，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不管你的身体如何，在哲学的世界里，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去追逐智慧的资格。而这本书呢，就把哲学家拉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从后楼梯进入哲学家的世界，并且觉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思考人生，思考幸福是什么，活着是为什么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哲学世界。 到底这些哲学家他们身体有多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笛卡尔啊。笛卡尔是17世纪初最伟大的思想家，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生来就羸弱多病，这倒给他带来了某些好处。由于他必须不断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上学时他也可以懒洋洋地睡早觉，日上三竿才起床。同学们当然都很羡慕他。笛卡尔一生都保持这个习惯，只是到了后来，有位很有权势的大人物还是迫使他恋恋不舍地放弃了这一享受。不过这是后话。通过这样的翻译，大家能够想到这是一本多么通俗的哲学书。我看了的时候拿它是当人物传记啊，当历史看的。 对，哎呀，你说的这个也是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如书中讲到了卢梭的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艾米尔》，被誉为是儿童教育学术的典范。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把自己亲生的五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孤儿院，原因是嫌他们太吵，而且养活他们的成本太高。这个书中有很多八卦，让我们在想这个哲学家他的人生和他的哲学理念，有的是一脉相承，有的简直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背道而驰。所以这本书作为一个从后门登堂入室的人，你才能看到哲学家卧室中发生了什么，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的生动有趣，也让我们觉得哲学家没有高高在上，他们有凡人的痛苦，凡人的缺点，有些人可能比起我们来讲还在人品上有更多的瑕疵。比如说叔本华，他的一辈子没有信任过任何人，虽然他在他的学说当中倡导用仁爱对他人的慈悲来超越自己的痛苦，但实际上他除了善待自己的那只狗之外，他对人都不是特别好。比如说他在街上曾经遇到一位女士发生一点争执，把人推倒了，结果人家残疾了啊，他就要付终生的这个抚养费。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如果有人要从后门上楼拜访苏格拉底先生，开门迎接他的很可能不是苏格拉底，而是他的妻子克珊提帕。这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苏格拉底经常出门不归。另外就事论事这也并非无稽之谈。如果说在众多的哲学家当中苏格拉底赫赫有名，那么在所有的哲学家夫人当中，克珊提帕也绝非无名之辈。我们当然可以说夫 贵妻荣，柯山提帕有名是沾了苏格拉底的光，但事实也可能完全相反，苏格拉底也许不会成为苏格拉底，如果他没有娶柯山提帕为妻。起码尼采这位颇具心理学嗅觉的哲学家看到的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夫人。事实上，柯山提帕强迫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奇怪职业当中越走越远。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古代的记载的话呢，那柯山提帕所做的却完全相反，他使出浑身解数啊，使自己的丈夫难以从事他那所谓的职业，在家里呢，他是闹翻天。当丈夫实在忍受不了了，要出门会见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又怨言冲天，时而将污水从窗口泼下，倒在苏格拉底的头上，时而还尾随着他，大庭广众之下将他的衣服扒下来。这是泼妇，所以造就了苏格拉底， 造就了他第一个不归家啊。不归家的时候呢，就出去和别人去辩论，指出别人的无知。他经常说，其实他自己也是无知的，但是他用无知的提问，就后来我们称他为叫苏格拉底助产术，引导大家去思考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定见。 我不知道节目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大家对哲学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其实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去看待哲学，所以带来了两本啊非常通俗的哲学的入门书籍给大家。王明博士，节目的最后，您的结束语的时间到了。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无论是思考啊，还是刚才这个哲学的通向哲学的后楼梯里边，都有两个字是隐含的，叫孤独。当你去思考存在本质的时候，你才发现孤独也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也是存在本质之一。在一个喧嚣无比的热闹的世界里，如果你没有独自去思考和面对生活的能力，在喧嚣过后，你会觉得真的自己什么都没有剩下。实际上我们通过哲学是知道，经历世上的现象是为了洞悉本质，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值得的事情，因为一切的现象都不永恒。 说到了孤独啊，有些朋友会说你怕孤独，但是跟你再说一句话，如果有读书俱乐部，如果你有书的话，你还会怕孤独吗？我想书本是所有孤独人的最好的朋友。好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